梦想只能想象，就像两个气球不容碰撞，说声很有感觉简单，承认真实相处的感觉很难，一点点不安就挂在心上，不是爱不起，只是伤不起，只知道坚持脆弱浪漫，不知道谁不自量，怕难过想难忘，以为追求完美却又经不起受伤，既然欢乐变成负担，只有不欢而散，就像咖啡只能不断像亲吻不曾预备心酸，只会接受笑容感动，不愿面对抱头痛苦难堪，没想到这样也只能这样，不是爱不起，只是伤不起，只知道坚持脆弱浪漫，不知道谁不自量，怕难过想难忘，以为追求完美却没想过被受伤，既然快乐变成负担，只有伤不起，不断在分享，没想过分担，一直超跑一莽撞，才是我就绝望，以为追求完美变成两败俱伤，既然欢乐变成负担，我敢不欢而散， Music 40品质音乐为你选择。 夏日已沉泪以后，看到美丽的彩虹，当你偶然回想昨天，四季悄然在流转，你曾有不平凡的心，曾有很多的渴望，当你仰望头顶蓝天，才发现一切很平常，这一切的

つとしてなかったとしても結ばれる飾られたその言葉はいらない。愛してる気持ちでいい。追いかける転がる

持我，支持 My FM， 随时随心好音乐，我是许志安。 FM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Alan 苏醒 ，My FM 随时随心好音乐。 My FM，

只是钢铁里的丝绒，不因一场宿命而忘记初衷，不因一时坎坷而辗转苟活。我站在这条街道上回望来路，当一个坚强的人笑得蹉跎，当一个蹉跎的心身怀渴望流 100.5，永不切割的音乐频率。 My FM。